跟住讀經嘅時間，經文係記載喺路加福音17:11-19，大家請聽嗰度。耶穌往耶路撒冷去，經過撒瑪利亞和加利利，進入一個村子，有10長大麻風的，迎面而來，遠遠的站着，高聲說：耶穌，夫子，可憐我們吧！耶穌看見，就對他們說：你們去把身體給祭司察看。他們去的時候就潔淨了。內中有一個見自己已經好了，就回來大聲歸榮耀以神，又俯伏在耶穌腳前感謝他。這人是撒瑪利亞人。耶穌說：潔淨了的不是10人嗎？那9在哪裡呢？除了這外族人，再沒有別人回來歸榮耀以神的以神嗎？就對那人說：起來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跟住落嚟嘅時間，我哋交俾陳林星弟兄啊，為我哋證道嘅主題係一個唔識蒙恩嘅麻風佬。 啊，開始之前，我哋首先做一個祈禱先啦，好嘛？我哋天父，我滿心感謝你，俾我哋有咁好嘅陽光，俾我哋有一個咁好嘅地方，我哋喺一齊聚集，我哋去聽你嘅話語，去唱詩歌，去讚美你。天父，求你就係將以下嘅時間，我哋完全交上，願你嘅靈都喺呢當中去運行，願你真係藉住孩子嘅口，將你嘅真理係帶出。神啊，唔係孩子要講啲咩嘢，但係神你要去要講一啲嘅嘢，叫我哋都能夠係聽咗，又係有得益。叫我哋更加明白神你在这个世上面你的旨意是怎么样，将以下时间完全去交上，愿主你同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简单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今天题目一个不识蒙恩的麻风佬，有点骑呢的这样。我们就是当我想题目的时候呢，都就是想过一些比较简单一点的忘恩啊，與感恩啊，咁樣啊，原來咧，即係查一查 Google 咧，原來有幾個名目咧都講過呢啲同一個題目嘅。咁啊，牧師話唔好講得咁標準啦，真係要諗一個比較即係騎呢啲嘅。咁一陣間講下點解又唔識忘恩嘅，點樣樣係講呢個麻風佬，其實唔係一定老嘅，可能裏邊可能有女士都唔定，可能係麻風婆都唔定。不過咧就開始嘅時候有故事啦，係一個關於王太太嘅煩惱嘅故事。阿王太咧，佢一朝早咧就要揸車去辦去搞一個嘅新嘅駕駛執照啊，因為佢好唔好彩咧一次 shopping 嘅時候咧，有一成日去 shopping 啊，人好多啊，喺呢個food court 嗰度咧就。即係好唔好彩，俾人哋偷咗個手袋啦嚇！裏邊咧佢有佢嘅銀包啦，唔見曬所有嘅駕駛執照啊、錢啊、信用卡啊！哇，佢好煩，佢今朝早就揸車去搞啦。點知去第一個嘅地方嘅時候咧，那個職員話：唔好意思，今日好多人啊，我哋個電腦 down 咗啊！如果你唔想等咧，麻煩你揸95。落少少咧，去呢個嘅政府嘅大樓咧，嗰度都可以幫到到你搞呢個駕駛執照嘅。咁啊，呢個王太真係，唉慘啦，真係咁麻煩，已經搞 credit card 搞好多嘢㗎啦，而家要搞張新嘅駕駛執照，又要去呢度去嗰度。哇，咁啱嘅時候又係好塞車嗰度嚇，啱啱翻工嘅時候，佢唯有慢慢熬到嗰個政府大樓啦嚇。哇，去到政府大樓好多人排曬隊咁樣，唉。個心真係嘀哩咕嚕啊！點解會咁唔小心啦？喺 food court 唔好睇住個銀包啊，咁啊俾人偷咗個銀包，俾個手袋啦，個心裏好煩惱。咁但係佢去到咧，唯有攞張紙，攞張 number， 攞個張紙啦，慢慢咁等啦嚇。咁啊，即係終於啦嚇，響啦啊！嗰個窗嘅號碼，輪到自己啦喎，於是真係張紙行到嗰個。個窗的前面，但當他走去窗前面的時候，他明明覺得後面有一個穿著粉紅色外套的女人好像跟著他，他想不輪到你是吧，但是他真的去到窗口的時候立刻掉落個位置，這個時候那個窗口職員都看到那個女人，他就指著他說 啊，小姐唔該你，我哋呢度咧就要要攞呢張 number 紙咧，又輪到你，你先至搞嚟搞嘢啦嚇嚇，唔好意思嚇咁樣，即係其實個職員都有啲唔耐煩噶啦。咁但係呢個時候嗰個著住粉紅色外套，原來佢隔離咧拖住有兩個嘅細路仔，佢手抱個 BB 咧，啱啱就可以喺度喊緊啊嚇。咁佢跟住佢對住呢個職員話。其實小姐，其實我係想麻煩你，我想係即係佢係喺度猶豫，咁佢其實嗰個職員真係好唔耐煩，即係話重複翻頭先話，你去攞張 number 紙先啦，咁樣嚇。咁呢個嘅著住粉紅色外套嘅女人咧，佢再講真係唔好意思其實咧，我係想問下呢個地方係咪可唔可以？幫我過咗世的先生攞啲死亡證啊！當時嗰個空氣咧就凝結咗，呢個嘅職員同埋坐喺嗰度個王太都即係覺得唔知點樣做啲咩嘢啦。最後呢個王太咧就起一身就同嗰個女人講都係你搞先啦嚇。咁個職員都識做咁樣咧，就第一張表格話叫呢個王太即係你過去嗰邊填啲嘢先啦，填完之後交翻俾我，我就幫你辦啦嚇，咁樣嚇，搞完呢單咁樣。呢個王太就當佢一路填嘅時候，個心裏邊就諗住呢個女人。佢話佢亦都係同時間，佢覺得好慚愧。佢話佢就喺度諗嚇，唉，我唔見咗嘅只不過銀包啫嘛，但係呢個女人係唔見咗個老公。當他開車回去屋企的時候，他覺得，他覺得他的煩惱真的微乎其微，不算得是什麼啊。他在他腦海裡面是想到很多很值得感恩和愉快的事情。這個就是一個對比啦。在我們生活的裡面，有時我們都會很著重一些小事情，我們去埋怨，他覺得是很不滿足。我諗翻起我細個時候咧，我都好多抱怨嘅。細個時候咧，我喺屋企咧就係、是、你知係開冰室嘅，同埋朝頭早有粥檔嘅，朝頭早嘅生意係最好嘅。但係我咧成日咧就要喺小學嘅時候就因為係我係翻下午班，細細個我哋就要落下邊鋪頭去幫手嘅。嗰時好唔願意，朝頭早咧唔知點解咧就硬係唔願意起身嘅，梗係擁個家姐去啊，或者擁第二個去咁嚇。嗰陣時阿 Karen 啊，好彩可能讀大學啦，已經唔喺度，唔需要幫手啦。但係其他人咧就要輪翻。我哋即係好多埋怨啦。啊，點解我細細個就冇一啲嘅，即係個童年咧要咁樣付出咁多啊，冇工資嘅喎嚇。咁我哋好多埋怨嚇，但係諗下，唉。在一間冰室，在一間粥檔裏面，要吃什麼就有什麼。打開那個以前的水櫃，打開那個水櫃，哇，全部不同各種款的汽水啊、維他奶啊，任你隨時可以拿上來喝啊，哇，幾咁幸福。但我們就是這樣，我們會看一些不開心的東西，但看不到一些是很多的福氣啊。就算現在去到來到啊，就來登陸了，我們有時我們都會去比較的這樣啊。點解我打波成日都係越早嘅咧？都唔係打唔到雙甲組嘅咧？點解都係唔係即係有時都唔係成日輸波啦嚇？點解我哋有時我哋去星期六去揸去打波嘅時候都見到不同嘅人揸唔同嘅車嘅？我就諗點解嗰個佢係揸 Tesla， 咁我啊揸 Toyota， 雖然大家都係 T 同埋 A 尾嚇，但係好似好大分別喎。點解人哋嗰杯水咧成日都好似滿滿咁嘅？但我杯水咧係得半杯嘅，我哋真係好多嘅不滿啊！即係我哋好多好自然，我哋係唔識去感恩啊！今日我哋要講呢個故事咧，就係講到呢個十個麻風病人嘅故事啊。其實呢個故事咧係都好簡單嘅，係講到裏邊一啲嘅醫治啦嚇，耶穌醫治咧十個大麻風啦。但係原來呢個唔係呢個係其中嘅重點啊！但另外一個重點是更加重要的，十個被醫好的人只有一個回來感恩。所以在經文裡面，耶穌最後問哪九個在哪裡呢？ Where are the nine？ 唔係講 Samsung S9 啊 ，We are the nine， 其餘九個人係邊度啊？嚇，經文開始嘅時候咧，係耶穌往耶路撒冷去，經過撒瑪利亞和加利利，進入一個村子，有十個長大麻風的迎面而來。远远的站着，啲颜色佢拣得差，即系远远的站着啊吓。咁呢度咧讲到十个大麻风人咧，一阵间其实一阵间讲系有九个咧就冇翻嚟啊吓。头先佢其实我哋嗰幅图咧都有少少咁啊吓，嗰边有九个，呢、這个有一个啊吓。咁十同埋九咧呢两个 number 咧都好，即系喺圣经里边咧就比较少。見到嘅，即係我哋譬如呢個先至見到啦嚇。但係喺中國人嚟講咧，十同九咧成日用嘅喎嚇。啊，有冇印象啊？十同九成日用嘅喎。啊，嗱呢個即係有幾個例子啦嚇。當我哋即係有時話叫人唔好賭錢啊咁啊，十賭點啊？九九輸或者九騙啦嚇。當我哋打完仗之後啦，啊十失就九空嚇。或者我哋如果做事咧好有把握嘅時候咧，就十拿九穩啊嚇！仲有人生不如意事咧， 十常八九 嚇、啊。但係我哋今日講呢個故事裏邊咧，竟然咧有九個被醫治嘅人咧，九個被醫治嘅人，唔係十個被醫治嘅人咧，有九個都冇翻嚟感恩。咁我哋就話十居其九啊，都冇翻到嚟嘅感恩啊嚇。咁或者其實如果你上個禮拜嚟嘅阿 Shelly 都講過見證啦，係點啊？當佢要求個手術醫生咧同佢做呢個手術嘅時候，佢話個手術醫生話十個醫生啊，九個都唔會同你做噶。我哋都好中意用呢啲咁嘅名字啊，十個醫生都九個女唔會俾你做嘅。咁咧就即係講到即係個比例上面睇啦，十同埋九啊，但係咧原來咧即係只有一個嘅麻風病人咧肯翻嚟去感恩啊，呢個就係嗰個重點啦，就係即係呢個願意感恩嘅人咧，佢係可以話可係好要有好大嘅勇氣，佢係獨排眾議，同埋咧佢係應該做就去做，佢順住佢嘅心係率性而為。是回到耶穌面前去做這個是感恩，其實最後呢他是得到主耶穌的讚賞。那講到十個麻風病人，那我講到麻風病當然要講一下麻風病是什麼啦，大家有沒有認識啊？都沒有認識的，我都是要 Google 一下，哇這麼差這字都是那就麻風病呢叫 Leprosy， 現在現代呢就有個另外一個名字叫漢生病，為什麼叫漢生病呢？因為有挪威有個醫生呢，他叫啱叫做 Hansen， 他發現了這些治療的方法，就所以叫做漢生病。通常呢麻風病你聽個名字你都覺得好像是很不乾淨啊，很可怕的病，於是呢人家覺得麻風病啊，麻風佬啊，我都避開，有些歧視 的感覺啦，於是後來呢就將它改回即叫做漢生病，但我就好像我都不覺得漢生病，我都是第一次聽到的。其實在過去的社會呢是很多對麻風病有錯誤的想法的，特別是古代或者是我們現在今天我們講的耶穌時代都以為麻風病是一些很骯髒和很可怕的疾病，是具有高度的傳染性和無藥可醫的絕症的病人一旦呢個染病嘅時候咧，就可能被親友去捨棄啦，甚至被社會去放逐啦，喺社會裏面消失。咁你實際上亦都係喺耶穌呢個時代咧，係真係咁嘅感覺㗎，高度傳染性。咁但係實際其實麻風病咧係由來已久都係冇得醫嘅，但係去到邊個時候開始有得醫呢？原來去到上個世紀嘅四十年代先有人係發明有啲抗生素。將佢咧即係可以醫得好嘅，即係而家當然有得醫啦嚇。咁但係以前咧啲人就好怕嘅呢、這個嘅呢種其中嘅一種嘅皮膚病，有啲人都覺得咧喺基督教裏邊咧覺得咧呢種佢話被視為叫做天顯病啊，表示咧佢係因為犯罪係上帝懲罰佢嘅，所以係一種嘅墮落嘅象徵，所以有啲人咧就覺得呢、這個 有麻風病，即係上帝懲罰嘅。有人係咁嘅咁嘅覺得嘅。嗯，呢個就係，希望大家認識麻風病係啲咩嘢啦嚇。咁跟住或者講一個小故仔，或者係一個小小嘅測試嚇。咁有一個嘅打巴同埋核子啦，去到一個鋪頭啦，佢想買啲嘢嚇，大家兩個人都想買啲嘢嚇，一個想買一個嘅 BB 啦、哨子啦，另一個想買個太陽嘅眼鏡。啊，當呢、這個阿巴去到鋪頭同嗰個老闆講啦，佢冇得講喎，佢阿巴嚟㗎，唔記得咗。咁佢咪咁啦嚇，用手勢啦，用咁樣嚇。咁個老闆會意啦，啊明白咗，啊於是咧俾咗個哨子佢啦。到嗰、那個盲人嘅時候，佢想買個太陽眼鏡。咁呢個時候佢應該做咩動作咧？即係證明你沒有腦退化，我以為你會這樣請客，啊，這樣你就中計了，用口，是啊，應該用，是，因為他只是盲而已嘛，他不是眼的嘛，啊，我們有時呢就會，是，即是會，即以為呢，前面是這樣，跟著就是這樣想，啊，這個，啊，其實為什麼要講這個故事呢？其實麻風病人呢，他是有些皮膚病的，其實他的腦有沒有問題呢？沒有問題的喎，啊，麻風病人即是他可能呢，他本身可能很厲害都不定，可能他裡面呢有些是，做記者啊，做偵探啊，或者是高級行政人員，但是他好不好彩他染了這個皮膚病，就是麻風，啊，所以呢他是即是可能是很有知識都不定的，啊，在當中裡面真的說懂得鋪排計劃，如果不是這樣的情況呢，我們不會想到呢，哇，這群麻風病人如果長期呢在當時呢，他們要被隔離的，要去一個不同的地方住的，他們只可以整班麻風病人呢住在一起，就不可以跟外界接觸的。他怎麼知道有耶穌這個人呢？怎麼知道耶穌可以醫病呢？啊，點知點樣可以部署？啊，當耶穌嚟嘅時候咧，你又要大嗌啊咁樣嚇。咁其實喺耶穌時代嗰啲麻風病人咧，佢真係要成日嗌喎。點解要成日嗌咧？就因為佢麻風病咧就會傳染嘅。咁咧佢猶太嘅律例咧，如果呢個麻風病人咧同其他人咧就唔可以咁近嘅，起碼要六尺，起碼要六尺。但係如果大風嘅時候咧，就要更加遠，因為大風嘅驚佢嗰啲菌傳吹咗去啊嘛，要150尺咁遠咁耐啊，所以住好遠啊。咁但係佢當佢見到其他人冇病嘅人咧，佢大聲嗌：啊，我係唔潔淨噶，我係唔潔淨噶！佢俾人留意咧，佢係麻風病。如果唔係咧，佢冇咁樣做嘅時候咧，啲人咧可以用石頭掟死佢。所以佢其實所以麻風病人可能佢慣咗大聲講嘢都唔定，因為佢成日要咁嗌啊嘛。我是不潔淨，我是不潔淨的，啊，但是這班麻風病人呢，因為他是走在一起，就好像我們現在現代呢，我們好有些叫 support group，啊，即或者即他們會坐在一起聊天，啊，現在我們有時看戲，啊，有時都是坐在一起聊天，因為他們面對了同一樣的問題，啊，譬如好像現代可能大家都好像不見了個仔啊，咁樣好似大陸嗰度好多時唔見咗仔，咁坐埋一齊咯，傾下啦嚇，或者大家都係單親嘅，咁啊會面對嘅問題咧類似，又坐埋一齊傾偈，或者患咗相同嘅病，好似cancer 某種 cancer， 佢哋又坐埋一齊互相去 support， 佢哋有同一個目標，就希望去解決一啲佢自己覺得佢自己解決唔到嘅問題，所以佢哋係好同心嘅，好同心，好坐埋一齊。去做同一樣的事，所以他在當耶穌來的時候呢，他們就很同心去一起大喊說：耶穌夫子，可憐我們吧。這個就是他們整班人走在一起，他們有一個很強的 bonding， 很強的聯繫，因為他們同病相連，啊，在那個裡面呢，他們不會再分他本身是什麼人，啊，不會再分他自己是什麼種族，啊，其實後來你就知道，啊，原來裡面有猶太人，有撒瑪利亞人，他走在一起，啊，在那個時代來說應該是不可能的，但是因為他同一個病的時候， 佢就可以走埋一齊。咁其實耶穌醫麻風病咧，係唔呢個係第二個 case 啊？喺早一啲嘅時候咧，喺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二到十三節咧，耶穌都醫治過一個麻風病人。呢度係一個，佢哋話有一回耶穌在一個城裏，有人滿身長了大麻風，看見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說：主若肯，必能叫我潔淨了。耶穌伸手摸他說：我肯，你潔淨了吧。大麻風立刻就離了他的身。這個是之前另外一個的麻風病人 的醫治啦。我記得我們那個福音查經班都是引過這段的經文，是講到這個醫治麻風病人的例子。那你看看呢，是有一定程序的，即是那個開始的時候，其實開始的時候大麻風人，大麻風的病人就求耶穌去醫治，他也是有信心，主如果肯他就可以得到潔淨。耶穌就伸手摸他，他就得了潔淨，咁就離咗佢身。後來咧，跟住落嚟咧，耶穌都叫佢去祭司嗰度咧，去俾佢檢查。因為喺個程序上邊咧，當你大麻風醫好之後咧，你要俾祭司 check 嘅，要 certify 啊，你潔淨啦，你冇事啦，咁樣，咁你先至可以翻去人群。呢個係嗰個當時嘅程序嚇。咁但係呢度咧，去到路加福音呢個第二次嘅情況咧。當那邊麻風十個麻風病人嗌完耶穌之後咧，耶穌就看見就對他們說：你們去吧，把身體給祭司察看。他們去的時候就潔淨了嚇。哇！睇到呢度咧，好似針咗啲 step 喎，好似有啲 step， 好似有啲嘅步驟咧，好似有啲步驟咧就漏咗咁啊嚇。嗰啲人麻風病人冇話主耶穌啊醫我啦咁。冇講喎嚇，咁到主耶穌佢醫佢嘅時候咧，佢話亦都冇講到啊。如果你有信心咧，我就醫你啦。啊，冇咗呢啲嘅步驟啊，佢就係話你哋去揾呢個祭司 check 下就得啦。啊，其實喺呢度咧，係耶穌咧係要呢一班嘅麻風病人咧，其實要兩樣嘢啫。第一係咩啊？求啊！你係信心，佢一定要好有信心嚇。第二就係信服，要聽話。耶穌叫佢去祭司，嗰啲麻風病人，哇！我可能廿幾年生咗皮膚病，你而家叫我去，即係好似即係冇乜渣拿咁啊！即係你又叫我去 check， 我而家仲生緊麻風嘅喎，咁啊，仲生緊麻風嘅，你叫我 check 就係俾個祭司鬧嘅啫，你做乜嚟啊？做乜嚟嘅？搞咩？成身麻風咁，仲要我 check 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要考驗佢哋嘅信心。佢哋真係有佢嘅信心，佢哋去就潔淨，佢哋去 on the way， 唔係去到祭司嗰度啊。佢哋 on the way， 佢就已經潔淨咗啦嚇。咁所以喺呢個嘅。你看看他們呢就一路這樣去催前，去到向著祭司的方向呢就去走去這個的，去證明他呢就沒有麻風，沒有麻風病。但是呢有一個也是最初可能都是向著祭司的方向，但是突然間停了下來看看自己，咦，沒有麻風了嘛，已經沒有麻風，但是他應該要拿個證書的嘛，但是他已經停了下來，佢翻翻轉頭，呢個就係我哋今日嗰個主角裏邊嘅主角，亦都係我嘅題目。一個唔識忘恩嘅麻風佬啊，唔識忘恩同埋識得感恩，有冇分別啊？有冇程度上嘅？哦，即係唔識忘恩同埋識得感恩。你點解但唔就一早講話一個識得感恩嘅麻風佬咪得咯？點解要搞唔識忘恩啊？咁麻煩咧啊！大家覺得有冇分別啊？等唔等於咧？ 有少少分別， 有少少分別啊！或者講個第二個例子啦嚇。如果有一個人佢話同你講啦嚇，我係唔識講大話嘅。另外一個人話，我識得講真話嘅。邊個可靠啲咧？ 兩個都唔可嫁。 兩個都唔可嫁。 唔係你當係真㗎啦，即係我唔識講，真係唔識講大話。即係你嘅當係個心裏面真係講下。即係我覺得嗰個話，我唔識講大話，嗰個人真啲啦，可信啲啦嚇。我識得講真話，不過我都識得講假話嘅。即係原來唔識啊，唔識講呢個，即係唔識忘恩嘅人咧，佢係自動嘅去感恩嘅。因為他不懂得忘恩，因為我自自然然我就哇我好回我就立刻回回轉頭，是很自動的。但是即如果只是我們懂得感恩，我們可能 要花一點力，我們 我們要去感恩，我們要花一點力氣。有些人呢 叫他感恩呢是要用一點力氣的，要很費一點力氣的。特別現在是感恩節，在感恩節裡面呢，我們教會呢通常都會問一個問題，在聚會裡面通常會問一個問題問什麼問題呢？就是說今年呢即是你今年呢有沒有一些什麼值得感恩的事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我們的答案一開始就說很多很多不過一時間想不起第二個講先啦。感恩有時真的要很出力才想得到的，但是这个麻风佬不是，他很自然的就立刻回转头。我看到他说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我都说他成日大声讲的，他归荣耀与神的时候他都大声讲。当然他这个是表现他的真诚，他很真诚的 去来到神的面前，甚至他还俯伏在地十個仲要俯伏在地去感謝呢個醫好佢嘅神啊！佢但係咧，你有冇講啊？咩神 ？OK， 睇我啲。但喺又俯伏在地咧，喺佢腳前咧去感謝佢啊！咁跟住咧，耶穌會講都講一句嘢嘅。但耶穌未講句句嘢之前咧，路加講咗句先。佢話：這人是撒瑪利亞人啊！撒瑪利亞人嘅特別咧，就係話佢係俾猶太人歧視嘅。但係即係我好似我頭先講啦 ，even 佢俾人歧視，但係因為佢係麻風病人啊，佢可以同其他人猶太嘅麻風病人咧可以共處啊。但係即係路加加咗一句：這人是撒瑪利亞人。點解佢要擺喺呢一度咧？點解唔早啲擺喺頭先嗰個啊？內中有一個撒瑪利亞人啊，咁佢又翻嚟咁耶穌，點解唔再早多啲咧？有十個麻風病人其中有一個係撒瑪利亞人，就大聲嗌咁樣啊，求主可憐佢啊！佢路加偏偏要擺喺呢個位置啊，可能係怕當一早掟呢個撒瑪利亞出嚟咧，啲人有 bias 啊，啲人有即係偏見啊，即係所以唔買就擺喺最後。好似有時我哋做咗咩嘢？呢個陳文講啦，陳文講做咗咩？陳文星做嘅啦，做咗咩？我恩福做嘅。我有時。有時會咁啊，即係有時有 bias 嘅啊，即係會嚇啊！呢個路加將話他是撒瑪利人擺喺呢個地方，一個係一個捧啊，一個係煲啊，一個係扁嘅咧。我覺得係讚咯，即係你唔好睇佢係咩人，佢本身出身係點樣，但係佢真係做咗呢啲嘢啊，係值得耶穌讚嘅。耶穌未讚咧，但係即係我要講俾你知，佢係。一個什麼人蒙恩的人很多，但感恩的人原來是很少的。大部分的人呢在蒙恩之後呢，都只是會去好像這班麻風病人趕著去給祭司 show 給祭司看啊，我潔淨的。有時我們是啊，我們喜歡 show 的 show up， 我們去主啊崇拜，我們喜歡 show up 的而已， 或者有時我哋啊信咗主之後咧，我哋中意 show 下啊，我幾幸福，我幾喜樂，我幾哇！我哋即係我又去去遊船河啊，又餐餐食大餐啊，中式西式咩都有，我中意 show 噶。特別而家 Facebook 嘅時代啦嚇，show 嘢唔緊要，冇問題嘅。但如果我哋只係 show 呢啲幸福 ，show 呢啲喜樂，就停咗喺嗰度嘅時候，呢、這個可能就係問題。你有冇即係淨係停咗喺度，而反而你唔將神你俾你嘅恩典去同人分享咧？你有冇再做另一個 step 咧？因為你只係停喺度啊，我 show 俾人睇，我係幾有幾有恩典咧。所以當呢班嘅十個麻風病人得到醫治嘅時候，只有一個翻嚟去感恩嘅時候，耶穌就話：潔淨了嘅不是十個人嗎？那九個在哪裏呢？這個圖畫你看看，他們哇歡天喜地啊，走了，因為他得到醫治，多開心。原來只有一個人呢是回來是見耶穌，去對他感恩。那這個時候呢，我就即是記翻起，當我預備講到的時候呢，不知道為什麼我腦裡面呢，或者神的就叫彈起有一首的很舊很舊 的時代曲啊。咁咧就叫做十個救火的少年，咁咧係九零年代嘅，咁咧係啱啱佢係十個啊，咁樣我可能突然間想起啦。咁大家如果知道咧，就係即係達明一派唱嘅，咁咧個作詞嘅人咧就係、是、叫潘元良啊。咁咧或者我哋聽下歌先啦，大家都係有啲眼瞓嘅。 不安啊，啲手指咁跌落啲落。但係咧，其實咧，麻風病人咧，可能都會有咁嘅情況嘅，即係有時即係佢冇曬感覺啊，有時跌咗手指都唔見啊，因為但係咁啱係有個相同嘅情況。其實呢首歌咧係1990年作嘅，咁啊有啲人咧都話佢係比較係即係講一啲嘅。即係比較強的一個政治性啊！大明一派很多時咧都會唱啲歌咧比較即係貼嗰個時代嗰啲嘢咧，嗰、那個嘅歌詞。咁潘元良都係嘅，作啲詞一樣。咁啊，九、零你知啦，啱啱八九六四之後嚇，所以有啲人就會覺得佢即係想講啲嘢啦嚇。咁其實佢講到有一班嘅少年人咧，係即係因為有個需要啊嚇，有呢個嘅。火警鐘響片，他就即走去很勇敢啦，去承擔啦，希望可以幫到人去救火啦、啊、但我哋睇到跟住發生的事情咧，原來咧就係一個一個咧不同的原因咧，就係、是、即離開咗啊。咁呢個嘅咁呢個十個救火的少年，我就即我中意玩二中球童嘅，我就即唔救火啦、啊、我哋就去。將佢改一改啊！去十個去教會嘅少年，去教會嘅少年啊！其實我哋有時因為有時我哋都會問下我哋點解要去教會啊？因為我哋都好似呢個十個麻風病人一樣，我哋得到耶穌恩典，得到神嘅醫治啊！我哋喺心靈上面得到醫治啊！從此我哋嘅生命就唔再一樣。我哋因為我哋係被神所揀選啊，令到我哋可以得到呢個救恩，同埋得到呢個永生嘅盼望。我哋開始嘅時候都係有呢個初心噶嘛，去到教會嘅時候，但係呢個初心咧，好快咧，又都好多人咧係漸漸去淡化，漸漸去忘記當初我哋點解要嚟個教會裏邊，忘記主耶穌嘅俾我哋嘅恩情。我哋雖然唔係好似嗰九個麻風病人一下子就走咗去，但係我哋可能漸漸地、慢慢地，最終都係做一個。忘恩的人，咁即係如果我要有啲人話借古奉今，我借呢首歌咧就係、是、諷刺一啲去教會嘅人啊，唔好擺Facebook。咁十個去教會嘅少年咧，喺當初佢去到教會嘅時候咧，佢係自願灌救，一定即係有個決心去噶啦。佢去到教會咧，佢決志的，有決志的，但是呢一開始的時候呢，有些人呢很快呢就已經是褪態的了、啊、報了名就算了、啊、哪些是報了名呢？有些人可能是舉了手了，跟著就不見了他了、啊、決了志。有些呢甚至乎呢、啊、千方百計我要受浸，受完浸呢跟牧師拍完張相呢又不見了，報了名就算了。很多人一下子就已經是離開啊嚇，咁仲有啲人咧，佢係第一樣咧，就係話共愛女一起更甜啊嚇，啊屋企即係有一句話就係有異性就冇人性嚇、啊，即係你為咗隔離嗰個話要即係你唔陪我啦咩咁啊，你要翻教會咩咁啊，可能掟你噶咁啊，唔得噶咁啊，有異性冇人性，咁啊都係離開咗嚇、啊。有啲咧就要聽母親嘅勸勉啊，屋企非常之重要啦嚇。啊爸爸媽媽嘅講嘅話咧，好緊要，好多啱啱初信嘅人咧，即係受到父母嘅反對啊！即係通常有句話，你係邊個養噶？你係我養噶嘛？你點解淨係多謝？點解淨係成日啲時間咧去曬教會啊？咁樣咁咧，有啲人就同爸爸媽媽去星期日去飲茶啦，就唔會翻教會啦嚇，即係買少見少。最後咧就去到十個剩翻七個啊！啊，剩翻七個啦嚇，七好似係完全嘅數字啦嚇。咁、啊、呢七個咧都好乖嘅，佢係集合喺橋邊嘅嚇、啊，會定期嘅去有啲嘅即係聚集啦嚇、啊。但係咧點知咧，當佢聚集嘅時候咧，就發現出現有啲嘅問題啦，即係都係嗰句啦，有人嘅地方就有問題出現啦。咁咧為咗討論啊點樣更加好嘅聚集啊，或者點樣去救火啊咁樣。怎樣才好呢？於是呢就即鬧翻咗啦嚇，變咗咧就以後都即係唔願意咧就留低啦嚇，有啲留就留啦，有啲人走就走啦嚇。咁、啊、呢、這個又少咗三個，最後咧去到四個穩健嘅成員啊， 所以有四個穩健的成員。這個穩健的成員呢，有時我們英文呢叫 core member， 或者呢另外一個俗套一點的呢，就是說這個慣性收視的觀眾，即是無論怎樣打風都打不得的了，這些很穩健的一定是 來到、去參與這個教會的。但是呢在四個裡面呢，都可能有一個呢就是理論裡呢就是沒辦法的，在理論上來說呢這個做不到的，這樣咁啊，即係理論多多啦，嚇講就天下無敵啦，做就有心無力啦，即係硬係都係即係冇向前進，結果就剩翻三個成員啊。到佢剩三個成員嘅時候咧，係最後嘅結果咧就係 burn out， 即係成間咁教會咁多事工就得三個做，80% 嘅人咧就係只靠20% 人去服侍 ，burn out 咯，葬身喺呢、這個。巨變當中，咁呢個係我玩嘅要求同咁樣啊，仲有嚇，咁就算你做到死下死下咁樣嚇，做到好辛苦啦，你做到好多工作啦，啊出邊嘅人咧都係議論話，唉冇鬼用嘅呢、這個，翻教會做乜啦咁樣，即係有啲人咁樣講喎嚇。救火嘅少年原來都有咁多嘅原因去離開，咁有時翻教會真係好似同上次牧師講一樣啊。翻教會的人真的不是 perfect 的，翻教會的人如果 perfect 的那些就令到教會更加不 perfect， 即是罪人才來到教會，不完全的人即可能甩皮甩骨的人才來到教會的，原來呢去到教會你是發現原來有這麼多的原因呢將這些真的很有心的人扯走，這個是魔鬼的工作、啊、所以你去教會你不是去看那些人，你看你信那個神，是看你信那個神，所以不要為教會的人 去失望。很多、其實當主耶穌去、當主耶穌去講這句話的時候，潔淨了的不是十個人嗎？哪九個在哪裡呢？其實主耶穌是很痛心的，十個蒙恩的人，但只有一個回來的感恩。禮物呢很多人都很喜歡很願意去接受的，但是呢很多時都是忘記了那個送禮物的那個人，很多時都是只是收了一份禮物，但是呢就不願意去跟這個送禮物的人，不願意去跟從主耶穌。所以這個能夠回回到去、耶穌面前去感恩的人呢，是即是他是從心而發的，他是有更加是有福氣的。參加宗教的活動呢其實有時不是很難的，你只是花一些時間，但從心而發的感恩呢是比較稀有的。十個參加崇拜的人有多少個是願意真心的去敬拜，是真心去聽神的話語呢？ 在這個經節裡面最後那段話，主耶穌就這樣說，就對那人說，起來走吧，你的信救了你。Your faith has made you well。 當我們能夠感恩的時候呢，當我們感恩的時候，我們不單止好像其他九個一樣，我們身體得到醫治，我們的心靈裡面也都是會得到醫治。九個麻風病人沒回來的，他是得到身體的醫治，但他的心靈裡面仍然是生緊病、啊、他們的福氣就停止在他的身體的醫治上面。但是这个第十个的麻风病人，他的福气是 double 的。主耶稣说，你的信心令到你是更加好的。如果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如果我们有更多更多懂得感恩的人，这个世界呢会变得更加美好。神的工作更加去可以更加去推展。你想象一下，当这十个麻风病人都回来感恩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几大的见证，几大的见证会、啊、我们这里没有麻风病人，但我们有三个癌症的病人，当他们一起都来到主的面前，或者来到这个地方一起去见证主的时候，这个是几大的力量。所以我们都是即是我们其实在这个整个故事，我们都要即是学习怎样去感恩。最後我們都用一個故事、啊、用一個故事 去結束，就是一個一束鮮花的故事、啊 阿喬治咧喺紐約咧一家嘅保險公司咧做營業員嘅。咁佢情人節咧都最中意咧係買去一個花店咧，佢叫阿彼得嘅花店咧去買花，即係送俾佢嘅女朋友啦。咁佢嚟咗花店咧，佢係去過幾次嘅啫，嚇唔係好熟嘅啫。但係咧好唔好彩咧，後來咧呢個喬治咧，因為要幫佢嘅客户咧搞 claim 呢個現疏，就唔知做錯咗咩嘢咧，就俾人咧就莫名其妙咧就控告咗話佢即係詐騙啊。結果咧就佢要坐監，個刑期咧係20年。佢聽到當佢女朋友聽到啲消息之後咧，就離開咗佢啦嚇。咁晴天霹靂啦，嚟到呢咁嘅災難，佢非常之悲憤啦嚇。女朋友嘅離開咧，更加令到佢非常之痛苦嚇。佢睇唔到前面有啲咩嘅光明嘅日子，即係對未來咧，完全係失去咗信心嘅。咁誒喺佢喺監牢裏邊過咗一個月咧，佢都已經覺得咧係好難頂啊，差唔多要崩潰咁滯。但喺呢個時候，突然間有一個人走嚟去探佢啊。咁喬治諗佢喺紐約裏邊都冇親人嘅，點解會有人嚟探佢咧？咁喺會見室嘅時候一見到啊，彼得就係嗰個花店嘅老闆，佢帶咗一束嘅鮮花嚟去探望呢個嘅喬治。咁喺喬治嘅心裏邊覺得啊，原來人世間都係有温暖嘅。佢於是咧，佢就即係冇放棄，就唔放棄自己啦。佢就好努力嘅喺佢嘅刑期裏邊咧，佢繼續嘅去讀書啊，去做好多學習啊，即係直到去等待呢個出獄嘅時間。咁佢好好彩咧，佢或者佢行為良好啦。6年之後咧，佢就被假釋就出咗監啦。開始嘅時候咧，佢係一間嘅電腦嘅公司咧做打工啦。後來佢自己開咗一間嘅軟件公司。喺4年裏邊咧，佢就即係賺到過1000萬嘅身家。咁佢呢個時候咧，佢諗翻起彼得，於是佢就走想去揾呢個彼得啦，咁樣嚇。但係佢原來揾嘅時候，佢知道呢個彼得咧2年前咧就已經破咗產，嗰個花店都關咗門啦。咁但係後來咧，呢個喬治都終於揾到彼得然後就對佢講啦，多謝你以前俾呢一束嘅鮮花我，俾我可以覺得喺呢個世上邊係有，即係喺人間係有愛同埋有温暖咯，令到我有呢個力量可以戰勝呢個厄運啊，同埋有信心再係繼續行呢條嘅路。咁我知道我唔可以對你可以回報做啲咩嘢，但係咧我想用你嘅名義咧係即係搞一個嘅基金係以。而去幫助一啲不幸嘅人，所以冇幾耐咧，呢個嘅彼得愛心慈善基金咧就成立咗。另外咧，仲有一間嘅全新嘅彼得花店咧就重新開張。中國人咧有句話咧，叫滴水之恩，湧泉相報。呢個喬治咧係只不過係接受咗一束嘅鮮花，但係佢嘅回報咧係滿園嘅花香。其實我哋天父對我哋嘅恩典係點止係滴水咁簡單咧？點止係即係咁少咧？天父揀選咗我哋每一個人成為佢嘅兒女，究竟我哋點樣去先至可以報答天父嗰個嘅恩典？我哋能夠感恩咧，我哋先至會去，先至知道將來我哋點樣去報恩，更進一步我哋可以去施恩，就變成恩上加恩，這個世界就自然更加美好。但係睇我哋仲未學得到點樣去報恩同埋點樣施恩之前，主耶穌希望我哋喺呢一課裏邊，我哋學習點樣懂得去感恩。我哋低頭祈禱。我哋天父，我哋滿心感謝你，神啊，你俾我哋嘅恩典實在係太多，我哋係數算不盡。天父在我們 的生命裏面看到神你那個一路的帶領，無論我們在香港也好，在我來到這個美國這個這麼好的地方也好，神你的恩手是一直一直的帶領我們，由三無傳來到這個恩福，神啊你都是 仍然是跟我們同在，仍然是一步的一步的是引領我們前面的道路。天父，我們感謝你給我們一程的恩典，聖下求你繼續的帶領我們在這個感恩節 的裡面。聖下，我們不單止是去感恩，我們真的願意我們懂得我們怎樣去報答神你給我們各樣的恩典，繼續是我們前面的道路，叫我們學識我們真的能夠很自然的是向主來去感恩。多謝天父你的教導，願意你的話語都能夠藏在我們的心裡面。我們這樣感謝的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門。